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来说《公交物语之二》，从公主坟到公主坟。有一天呢，妞妞在公主坟上了一辆公交车，就在车门马上就要关上的时候呢，一位阿姨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，她拿出一张1元人民币，急匆匆地对售票员说：“哎，同志，我到公主坟一张啊。”售票员一愣，疑惑不解地问：“您到哪里？”阿姨重复了一遍：“公主坟一张。”售票员疑惑不解地说：“可是这里就是公主坟呢。”谁知阿姨扑呲一乐，她拍拍售票员的肩膀，十分坚定地摇摇头说：“你糊涂了吧？这不可能！怎么还没到就到？怎么还没开就到了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快点，一张到公主坟。”我们无辜的售票员就像望着天外来客一样的望着这位阿姨，半天都没说出话来。不用说，这个误会呢，后来很快就解开了。不过妞妞觉得呀，实际上那位阿姨说从公主坟到公主坟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早在1000多年前，一个叫做哥伦布的人就告诉过我们，地球是圆的。